身体知道路。今晚你不用再逼自己快点回来，你可以安静，可以慢，不用急着有反应，也不用急着证明自己还有力气，先让身体留在他觉得安全的地方。今晚不用再担心自己是不是停太久，不用再逼自己热起来、动起来、振作起来，先把那份催促放下来。现在让我们一起来进行松开横膈膜的呼吸练习。吐气的时间会比吸气更长，请跟着我的导引练习。吸，吐，吸，吐，吸，吐，吸，吐，吸，吐，吸，吐，吸，吐，吸，吐，吸，吐，吸，吐， 现在先安稳下来，身体知道路，它会慢慢把温度